气温依然比较低，这个出行比较早喜欢晨练的朋友一定要适当的增加点衣服，中老年人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楼梯就是走廊的一个缓冲作用，这样的话呢慢点出来对身体恐怕更好一些。这是北京。那么作为北半球来讲呢，大部分地方天气都是不错的，不过呢明后两天受低压系统的影响，我国东北不少地方包括这个朝鲜半岛和日本本州岛北海道先后呢都会迎来比较强的降水，但是这次降水呢持续时间不是很长，这次降水中心点呢应该在朝鲜半岛，它是最强的，后天呢降水基本上就比较这个就小了，或者是逐渐的消失。日本呢明天降水比较弱，后天呢北海道地区降水逐渐的增强，本周六呢基本上降水这块降水季就要结束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哈萨克斯坦北部呢降温比较明显，周六的最高气温要下降到这个最高气温下降到11度，最低气温呢在-15-6度，那么去这些地方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欧洲呢是这样，欧洲呢受这个低压系统的影响，明后两天欧洲的降水主要集中在西欧以及呢伊比利亚半岛一带，伊比利亚半岛呢明后两天都是小雨量级，后天呢范围呢会大一些，强降雨则出现在法国中南部这一带呢，后天将有中到大雨。不过呢就是在中欧或者东欧大部分地区来说呢，明后两天天气都不错，没什么降水出现，阳光呢也比较充足，气温呢波动并不是很大，那个地方呢基本上维持在13-14度。不过呢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这一带受冷空气影响，最高气温将从这个10度会下降到5度左右。这是欧洲。那么作为北美呢，受这个南下冷空气影响，美国将迎来一轮啊范围比较大的降温过程。今天呢美国中部东北部都有降温出现，明后两天呢中南部降温也会比较明显，特别是美国南部。这次都会出现比较强的降温，比如说休斯顿呢最高气温今天还有31度，那么到本周末最高气温会下降到12-13度，这个下降幅度基本上都17-18度，比常年呢同期要低10度左右。降水呢是这样，明后两天呢美国的降水也比较多，明天呢在美国中部将有小雨雪天气出现，南部呢将会有中雨，后天呢美国南部东部呢将有比较强的降雨，大的地方可以达到中雨，局部地区会达到大雨天气过程，所以说呢去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雨。 谢谢刘老师详细的介绍，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故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中午的一点十分，环球旅行家进入到了每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其实我有时候对咱们的环节容易产生错觉，有时候旅行规划师的时候，我就想，哎，今天旅行规划师呢，好长时间没有听规划师给我们讲东西了。我突然一想，不对啊，因为我们现在每个周五和周六，因为有这个旅游榜样， 旅游榜样的专题节目， 所以可能就会让大家觉得，哎，这个达人来的时间是不是少一点？但是干货还是多。 是， 你比方说明天咱们可能要说一次出境旅行，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还是把咱们的脚步停留在国内，因为好长时间也没有跟大家规划一下，在年底的时候到底国内玩。怎么玩到哪儿去？ 尤其像这样的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城市，尤其是北京以北的城市，很多 北京 以北的 城市，雪白雪白的城市吗？ 对，其实还是挺有亮点的。那我们今天这位达人呢，其实也是往常经常会出现在我们周五的周末日旅游当中，给我们设计一些短线行程的。今天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规矩了，不用非得把脚步局限得非常近，也不用只是两三天之内了，长线的也没有关系。 好，我们来欢迎一下出城网的张波，欢迎张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张波，那个上次来应该我不在，所以我可能有一点 节前的事儿了，已经是 节前。你是不是先回家过节？ 没有你们还现在还在说节前，过了一个月了， 可能是春节前的事儿。 对呀、 哎呦，春节都快到了啊。 对。 那个张波每次来我有一个小小的感受， 嗯， 就是虽然是在国内，刚才我们还说在短线，但是咱们跨度比较大， 是 让我想起来那个北京电台有一个频率974是吧，有一个节目、有老有那一句叫神州跨越南北联盟。是不是有这一句？ 有、哎、 我天天在路上有时间我就听到，哎，对、那个叫歌曲排行榜、是吧，那个神州跨越南北联盟，我就想，我说这一句特别适合我们用啊，是吧？ 对， 这特别像是张波兰每次说那个线路南和北都有。 对，他通常都会把这个 特别好 涉及面， 对，他特别照顾，就是说可能有人就特别想往你刚才说北京以北的， 嗯， 有人就特别想往南方的那个艳阳的，是吧？ 嗯，这个就是其实是在我接到我很多朋友他咨询的过程当中 他问到过很多，就是说，哎，我一说，哎，现在这个季节适合去玩雪去，他们一听先是，哎，不行，太冷了 啊，体脂率下降了， 对，马上就会想到说，哎，有没有暖和一点地方？所以说我说干脆就这样，我们直接一个南边的，一个北边的， 你看看， 这样子的话就是均衡一下。 我跟你们说，通常在北方人眼中都会觉得说南方挺暖和的，你得看是什么南方。 什么时间什么南方？ 对，什么时间以及多难？你说是海南、广东，那确实没有什么问题。 广东据说现在这一段时间呢，穿长袖，就是前几天的时候穿长袖，再冷一点呢，再穿一件夹衣就可以。 对，没错。 但是海南 就 根本就不可能。 海南就是你就持续性短袖吧。 然后再往你刚才袁一说，就是我们再往北一点，就是我们的南方。 对， 事实上你到了江苏浙江， 这个冬天其实屋里边我觉得要比我们北方冷多了， 冷多了， 对， 冷多了。今天好像是没记错的话，是开始是供暖，然后一直到 供暖了吧，哈， 到十五号，北方地区哈。昨天晚上我还看到好多人说，哎，来了。 对，昨天晚上我也很好奇的，因为好多朋友发朋友圈说的 啊， 然后哎，我们家供暖了，我说为什么我们家还没供呀？ 我就给他们回答几个字，我说这个区域看起来人还是有差异啊，生活质量 对， 还不够长。 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脚步可能还是要放的稍微远一点，就是说南和北我们都会涉及到，是吗？ 对，没错，因为毕竟说是今天也好歹也是立冬的嘛，我们如果不说北方的话，好像确实有点对不起这个北方的这个。 对不起吃饺子的各位。 对， 吃了饺子不就是生怕那耳朵被冻掉吗？既然都这么牢固了，再往北走点也没关系了。 袁一之所以不往东北去， 因为我不 吃 饺 子， 对，很害怕耳朵被冻掉。 哎，其实你去了并没有那么冷，知道吧？ 嗯。 啊，就是我觉得说是很多朋友第一想到的时候，比如像我一般提到的时候，到冬季的时候，然后去东北、去雪乡或者去伊春、去这个什么就是冷极这些地方的时候，大家第一想，哎呦，太冷了，冷极，因为最低的温度应该能够达到-58°C，这是就是室内， 只是咱们在课本上见过， 只能听听而已， 就是室内室外的温差可能相差能差到80度左右，就是我这么一说，很多人马上 望而却步啊， 对，相差的温度确实是比较大。 我记得去年还说过，就是在冷极那边玩那个热开水铺在空中，然后直接结成冰的那种， 对， 就是说，也就是说，就是它有一些这个温度的差别，但是事实上来说，我觉得说是冬季的时候，就是该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时候需要到冷的一些地方去，不像北京，我们到目前已经是冬天了。我刚才还发一朋友圈，我说，哎，你看这树叶还黄着呢，今天确实是不冷，不是特别冷，对吧？就是说是你一定要感受到冬天这个感觉，那你一定是往北边去走。啊，就比如像我们东北那个方向啊，就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三天的假期，可能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就说是，哎，我反正是已经不上班或者退休了，很多一些这样的朋友啊，他就会选择说，哎，我就是找上这六七天的时间，然后到东北这一个方向走一圈，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那么其实说是去怎么去走一圈呢，其实我觉得说像这一圈当中呢，我会给大家多做几个推荐，因为它是就是说集中在一个点吧，然后可以往不同的线上去走，这是在我们东北方向啊， 集中在一个点， 对， 可以往不同的方向走， 对对对， 发散， 对对对，就比如我们就是一个目的地抵达哈尔滨，对吧，哈尔滨两条线，它是因为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偏东南方向，一个是偏东北，就是正北方向，所以说是我觉得就说是，以哈尔滨为一个中心的话，然后正好两边都可以去一趟，然后正好下来之后用上个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然后可以把整个一个北方的雪吧，看一个遍。 您一杆子先把我们杵到哈尔滨了，哈尔滨应该是比较北的地方了， 对， 三省的最北边的省会， 而且最主要是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比它还要偏北啊，对吧？ 哈尔滨现在大概什么温度？一会儿我看看啊，应该我在前两天看到，就是东北和西北地区都是有雪，都是有雪。 就是说，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比如像现在的，在哈尔滨的雪乡雪谷这条线上，就是亚布力滑雪场这条线上，然后基本上是已经下雪了，而且雪还是已经下得很厚很厚了，基本上到我们脚脖子以上很多了已经。 哈尔滨此时此刻温度是6度。它的最高也就在6度。 这会儿可是正午。 最高就是、 正午最高温度。 对。 到下午4点的时候已经变成4度了。晚上最低会到-3，它还不算是很冷的时候， 毕竟是在城市里边， 城市 稍微好一点， 城 区里边它相对来说它的整个这个温度还不至于说 偏高一些， 有那么冷。 下个周五啊，下个周五最低温度是-8度， 哎呀， 马上啊就逐渐的就要变成 对对对 特别冷的地方。 它的整个这个温度啊，就是下降的速度也非常快，它要比我们这边要快很多，而且它本身的温差也是比较大，所以说我为什么我说是一下先知道这个北边这边的，然后就说比如像因为前几天我们很多有朋友已经去了雪乡。也去过雪谷了，然后雪基本上说已经下已经是很厚了、 他们这么早就去雪乡了啊？ 对啊，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到那个地方去赏雪，正值是温度还不至于像我们尤其是赶到这个腊月的那会儿啊，就是那 没有那么低， 没有那么低，那个温度可是-30度啊，这也属于正常现象，-30度或者-40度啊，就是它是这种的一个。 这个时候刚好还可以看到雪景，还没有那么冷。 对，还不至于说是你整个在户外，就像我们平时说白了，我如果是拿着这个手机去拍照的话，在那边的话，然后就是特别明确的，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拿出来待不到10分钟左右，然后直接自己关机去了，就是休息了。然后说是只有说是有一个办法啊，后来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就是充电宝一直插着手机。 充电宝不会不工作吗？ 对，充电宝在兜里一装，然后拿根线连着手机，然后这样子的话，你手机可以持续性在户外去拍照。 线得好。 对， 线动力了， 对，线得好一点，要不然的话，就是可能你确实觉得，哎，我充的电非常满，可能拿到户外，可能真的是待不了几分钟。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温度的话，然后我觉得说是大家就是现在去。它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就是你最起码在外面拍上就是一个小时还能够坚持下来，但是像极冷的时候，然后可能你就是几分钟就关机， 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从哈尔滨如果往两个方向走， 对， 咱们 一个方向我指的就是说是到这个雪乡这个方向，为什么说我要在哈尔滨待着呢？其实说是就是大家可能说是在这个冬季的时候会去选择的话，然后就说是哎，我去什么太阳岛看冰灯啊，然后或者去，其实我觉得说是 雪雕什么的， 对对对，就是整个哈尔滨的整个市区的整个沿马路两侧都有冰雕，还有好多一些这个公园里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冰雕雪雕，虽然规模并没有说是像那个太阳岛那么大，但是它也门票也不贵，20块钱一个人，那边门票360一个人，就是 就是、 哦、差别好大。 对、 哦、 太阳岛、哦、 对呀、啊、 所以说这种差别确实、 哦、我上次抱团去的时候360一张票了、 对对，一张票360块钱、 哦、 啊，所以说是这是所谓的去他那个冰雪大世界、 嗯、 啊，然后去看冰雕，对吧？啊、 嗯， 那么其实我觉得去一些这个更为原生态一些地方，就比如说像我们从哈尔滨，对吧？然后直接可以到这个雪乡这个中途啊，有几个目的地， 就是路上是吧？ 对对对，一个是就比如像大家其实很多一些朋友，因为去年整个也是吵得沸沸扬扬的这个雪乡的这个事情啊，但是为什么我说雪乡它其实它本身还是一个非常不错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 嗯 啊，像中间的雪谷，我个人是非常推荐的，因为它的整个那个雪挂在整个一个树上的那种就是各种造型啊，就是你完全可以看到是就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说如果你赶到晴天的话，然后你就随便拿着手机随便拍，到处都是景啊，到处你可以，你可能说是我确实是不会拍照，然后但是说你自己就是随便按就可以了， 嗯 啊，就是说走到雪谷里边它就是完全是这种的状态，雪谷你可以走上一圈，那个雪谷也是收门票，但是就是我建议大家就自己在那个当地买，就在当地那个售票口买就可以了， 嗯， 对吧，就是说是 不用提前的， 不用提前预定的啊，所以说这是走一个雪谷的一个穿越，而并不是说大家推荐的去的另外一个像什么威虎寨这样的地方。为什么我说威虎寨这样的地方，它是一个人工来造的过去的一个这个一个景色，有一些什么建筑啊之类的， 仿古类的， 对对对、哦、但是其实事实上我觉得就大家可以去一些原生态的，比如像雪谷画廊啊，那个名字全名叫雪谷画廊，但是现在就是大家很多人一说雪谷可能一下就跑到这个威虎寨去了、 容易搞混了， 对对，容易搞混的、哦、非常容易搞混的一个地方，但是雪谷的正常的一个穿越走一圈下来之后，大概你用上一个小时左右吧，就是一个小时，如果你拍照时间长的话可能也就是2小时左右、 啊、 然后整个走一小圈啊，不要走一大圈，一大圈可能要7到8个小时、 嗯嗯、 但是这个是不建议的，因为那种它的整个雪的这个坑特别多， 嗯， 就是如果你不当心的话，可能直接你下去连人都不知道在哪儿呢，你知道吧？就是可能别人不知道你下去了， 啊， 太原生态了。 就是说，不是，他是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就是特别喜欢户外的一些朋友，就是他就是喜欢穿越啊，从雪乡直接穿越到雪谷，大概需要8个小时左右。 这个平常的人适合吗？就是比如老人孩子呢？ 老人孩子肯定不适合。 对， 老人孩子不适合在这么冷的环境下多在户外待。 所以户外还是年轻人、嗯、 就是说一、啊、对 说穿越的、这个、 对对，很多一些就是特别喜欢极限户外的这种穿越的这种，因为像这种环境下，就是他，但是他有一些就是。人工给你开了一条路的这种地方， 就是相对会安全一些、 啊。那么就是一个小的环游， 像景区的路， 对对对对对，就是按照这种路去走，你是掏了点门票，这个问题并不大，但是安全第一嘛。 对、 嗯，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作为这一块来说，是我们就推荐大家可以到这个雪谷去转一下。 这是在去那个雪乡的路上、 嗯， 我们仅仅说的是其中一个部分，对吧？ 对对对对对。 那这样吧，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让张波跟大家来说说。 好，咱们就30秒广告，嗯、一会儿回来还可以接着说一会儿啊。嗯嗯，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刚才说的是特别原生态的，然后有可能一个脚踩进去，那雪就深到都听不到扑通一声，然后你人就不见了。 对对对对、 嗯、 这个是说到这个冬季，就是说可能下上几场雪之后几乎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了、 嗯、 然后从这个雪谷来，因为是去雪乡的必经之路嘛，你就顺道就把它雪谷就给转了，然后到了雪乡里边、哦、其实里边玩的项目有特别特别的多，就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选适合于自己的项目，比如像它里边的有一些什么二人转啊，还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就是滑雪的一些项目，还有就是像各种滑雪的，就是属于娱乐滑雪的，不属于那种专业级别赛道的那种啊、 嗯、 所以说这样的一些项目也可以去玩，带着孩子也能去玩，因为有孩子的好多一些项目在里边。然后除此之外，就是大家可能就是都是比较喜欢看，就是经常能看到的那个照片，就是那个雪蘑菇 啊，然后就是在这个有一个院子里边，然后它是圈起来，是单独收费的，是在这个一个院子里面，就是你根据自己的需求，你觉得你是特别喜欢拍照的，然后你花这个门票，要不然的话可能你不是特别喜欢，你觉得走这个院子走一圈，哎，没啥意思，然后就出来了。 大概得多少钱？ 这就是200多块钱。 哦， 对。就是这边的门票可能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贵一些的，对吧？就是比如像这一个院子可能是280，有260到280这样的一个价位啊，这是所谓的这个梦幻家园。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觉得说是其实大家晚上的时候，就是可能有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会去选择去，哎，就是可能一些跟着旅行团的一些，可能大部分都会去这些梦幻家园等等这些地方。就是建议大家您自己可以去走后面那个大平台，就是说它是一个修的一个栈道，你在栈道上，然后整个去看整个雪乡的全景，啊，那么然后在那个上面去拍照的话，因为你拍照需要站一定的高度，而正好那个台阶上面去是一个非常适合于拍照的地方，所以说很多朋友他就是我每次过去之后，他不是你的照片在哪儿拍的？我说是我也没进去，然后我就跑到那后边那个平台上去拍去了，啊，然后就是大家想要的那个你可以看到的一些小院子、一些小蘑菇，还包括一些整个一层一层一就是那个房顶上一层一层的雪，几乎都是在那个位置去拍出来的。 你是会找角度啊？ 但他其实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的，因为你站上面你自己眼睛就可以看到了，就在你的眼前。就在你的眼前，而很多人只是在一个雪运大街上来来回回的走，因为雪运大街上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什么吃的，什么冰糖葫芦啦，或者说各种这种就是饭店啦，就可能大 主要大街， 对对对，可能大家可能都是在主要大街上去走，但是其实你走到后边的一条街上，就是几乎就说是可以整个看整个雪乡的一个全景。 嗯，要不然我就说你会找角度呢，因为你还省了钱了。 嗯，对， 吃饭的钱，他不是那个 不是他省了门票钱了。 哦、 他不进去 啊， 他到后面 就拍就不进那个园区了。 对对， 他到后面拍人全景。 嗯，是这样一种情况。对吧？所以说就是说到雪乡，你根据自己，当然还有很多一些什么马拉爬犁的这种啊项目，是根据自己的喜好程度，然后你就是单独付费去玩就可以了。雪乡的门票并不贵，100多块钱，对吧？所以说就是建议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玩。当然在吃饭上面，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自选去，因为它有一些专门的这种食堂，对吧？大会堂之类的啊，那么里边就是各种的，有自助餐的，也有点菜的。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并不像大家传说中的，哎，一包泡面50、80之类的啊，就是它没有那么贵的一个标准，啊，那只是传说当中出来的，对吧？ 确实传的挺吓人的，有的时候。 是，确实是一盘菜啊，可能卖到个，因为他那边的素菜，比如土豆了，他这些素菜可能确实比较贵一些，但是说他的肉菜其实相对来价格也不是很贵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因为他大会堂基本上一个人的话，可能也就是在30-50块钱就可以吃饱的，啊，就是有自助餐的那种的，有分餐标，有30的，有50的，有80的， 就跟我们吃食堂一样，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这趟线路了，你就是这样去玩，然后呢其实这样的话就是在雪乡可以，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住一个晚上，啊， 一个晚上 就可以了，啊， 这是北方的极冷的这个体验路线哈，我们在广告和资讯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听张波跟大家规划一下南边的那些线路。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牧田玉长城。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命，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我们下半段节目继续回来。今天我们的规划师张波正在跟我们说，刚刚说完北方的线路，但是咱们还得有一点时间再让他重新再回顾一下。 刚才北方线路我们说了，这北方的它是从哈尔滨出发往这个南边走，是吧？ 对对对对， 往东南方向走。 对对对对。 然后您刚才还提到一个说往北边再去再冷的地方呢。 对，对，再冷的一个地方呢，其实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就说是，它可以直接就是从哈尔滨然后再往伊春方向走，如果六到七天时间的话，三天时间选项一个地方足够了，然后六到七天的时间的话，然后就选择就是往伊春方向走。因为伊春啊有两个地方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小兴安岭的这个户外运动谷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第二一个地方呢，就是说伊春的这个库尔滨的这个雾凇啊，就是大家所谓正常意就传统意义上的大平台啊，就是在这个伊春的，就是新青区，然后再往那边走，然后走到这个红星火山岩地质公园，啊，这个位置，然后说是旁边正好是一个库尔滨的水库，然后它大坝泄水，然后会有一条河，然后整个两边会形成 雾凇， 对对对对、 啊。这个没有去东北的朋友确实对雾凇啊，就是老听说，当年十来年前。第一次看到雾凇的时候确实就是很激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老跟你说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机会能看到雾凇的，尤其到了那个地方也不一定要温度湿度都合适了， 对对对， 它有可能，所以一定是要有水，而且一定是要有不动的， 对、 啊、那水不能全冻住了，冻住了它就没有水汽了、 对， 没有水汽树上就不会树 就形不成树挂， 对 啊，所以说是就到这边的话就是库尔滨这个水库的，然后说它是正好是看雾凇的话，然后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啊、 但是在十一月份去的话肯定说是见到这个雾凇的几率比较少一些、但是就是稍微再往后一点，就是基本上到十二月份往后、然后基本上说你每天都可以看到，就是说有时候持续的时间长短的问题，但是说看雾凇一定要选早一点的时间，对吧？就是 一天当中比较早的时间。 对对对，就是早上，比如说宁可6点钟起床去看，然后哪怕回头再睡一觉，然后也不要说你等到8点钟去啥也没看着，对吧？这就是说到他这个地方，然后去看雾凇啊，然后整个这 这边的话，然后其实当地还有很多的一些特产，我就是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但是我觉得说大家去就走这两个目的地，一个是走到这个小兴安岭的户外运动谷，是也是在新青区啊，就是冬季去看，再一个就是说是库尔滨的这个水库这边去看乌松，当然还有很多一些比较有名的，比如像这个什么汤旺河国家公园啊，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国家公园，不是国家森林公园啊，就是说是属于在也是在新青区，离得都不是特别远， 叫国家公园这个名字， 对对对， 它不是很容易叫的， 对 吧？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到这边的话，然后基本上是以这些目的地为主。 这个线路有几天时间比较合适？ 也就是说往返下来之后，新青区住两个晚上，然后那个哈尔滨住一个晚上，然后在这个雪乡住一个晚上，是四个晚上。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可以就是根据大家时间差不多下来之后，需要5到6天的时间， 一周时间。 对，啊，就是5、6天的时间，基本上足够把这一趟去走完。 刚才听你说那个运动谷的时候，我还在想，因为好多人是这样的，他特别羡慕就是在冰天雪地里面那个户外运动哈。有人甚至置办了装备，但是一直用不上。有很多这样的， 就是还有好多 没有去冷的地方。 对 对，还有好多朋友就说是买，就是第一次去买下了好多好多很厚的装备，然后后来 再 家里边再也用不上 了，衣服之类的， 而且 还占地儿。对对对， 看人家拍那照片多帅哈，一直没有机会去这样的地方。 是， 对， 所以这个还是能派上用场。 对对对，还是可以的。当然说是就是在就是大家派上用场，可能说是这是我说的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但是离我们比较近的，比如像乌兰波通，其实现在它的雪域也已经很厚了，距离我们的 这个就近多了。 对，这个就相对来说近多了，但是路上这个时间吧，可能也需要6到7个小时吧。就是虽然是距离近，但是它没有高速，而且就是毕竟碰到这个下雪的天气，路上跑也跑不是特别快。而且乌兰波通它本身也是一个摄影的一个基地，一个影视基地，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想看雪的话，可以去选择到赤峰的这个乌兰波通啊，它和承德的这个三哈坝是打交界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作为这一块来说，是我推荐大家是冬季的时候作为一个选择的目的地其中之一，对吧？啊， 千万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千万不要赶路啊，因为这个雪地 路况对于咱们来说是很有挑战的， 而且尤其是对于很多一些喜欢自驾的朋友来说，就是最好是能够有当地人去带着你去走一部分地方，否则的话可能你自己选的那个地方说出不来就出不来，如果再没有信号的话你连人联系不上，这个怎么办？ 结伴 出行。 我们看到这个蓝天救援队的两位应该是在蒙古，到现在好像这个消息还是没有，是吧？那个一直这两天都在寻找嘛， 对， 在蒙古境内已经好像失踪2、3天了，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个户外的穿越也好，还是你的探险， 对， 一定要是有保障。另外我觉得在这样的天气环境下，就是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咱们能少这样的出行可能更好一些。如果是要去这样的景区，我觉得很成熟，就是刚才那个张博所说的当地人，或者是你有团队啊，这个就更好， 对对对对。 刚才说的这是北方的环境，你看咱们一说北方啊， 赶紧暖和暖和。 对，今天有人觉得特别冷啊， 特别冷。 今天一立冬， 对对对， 你看他就觉得冷了， 是的， 原因就是这个感受啊。 是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暖和的地方了。 其实就是大家很多一些朋友就说一想到这个到这个冬天去暖和，可能就是直奔三亚， 候鸟嘛，对， 就光膀子了。 对，而且前几天我看到我好几个朋友发朋友圈，哦，行了，我准备出发了，然后来年春天再见。然后我一想，肯定就是跑到这个海南或者就海南这些地方，然后去过冬去了啊。 我倒觉得这个四季分明还是好，是吧？ 是，你可以有更多款式的衣服可以穿。 哎，你夏天一过完，你穿着北京的这个夏装，你去了海南有什么意思呢？ 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 其实像这个季节当中呢，其实说是他能够去南方的地方目的地还有很多，比如像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像去这个腾冲啊， 云南， 对， 啊， 最近其实看银杏啊，然后再过一段时间，然后可能大家到贵州。 哦，腾冲这个季节看银杏好。 对对对，它这个季节，你像咱们北京的银杏树都还没有去完全去叶子全落掉， 没有完全过去。 对，那么也就是正值是在云南的腾冲，他们这一带银杏正值是刚刚开始的一个阶段，那么也是包括说是你这是到这边去啊，就是环着洱海去走一圈，然后再可以到这个腾冲，然后去看看银来，大家可以去选择有这个3到5天的时间，可以到这边去转一圈。 我还真的在这个季节去过腾冲 啊， 就是它有点像咱们北京秋， 你去过腾冲啊？ 对对对对、哦、就有点像北京秋天那个凉的感觉，但是它会比北京更湿润一些， 它是山地， 它其实并不暖和，真的。 对， 所以这个季节去还是要穿一件薄大衣。 云南一个是说它的海拔， 海拔高， 对对 对, 对。 对， 而且像这些地方，为什么说是在腾冲那边，它还有一些什么热锅温泉，就是 对温泉很棒， 对它的温泉还是去泡的、嗯，也就是说它的温度其实和我们北京这边差别不是特别特别大。现在目前、啊、 是需要有冬装的、嗯。 对，就是目前这个季节来说，嗯、那么说就是我给大家推荐到哪？到桂林那边去。啊， 广西，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也是桂林，可能大家常走的线路我就不推荐了，比如什么阳朔啦这些地方，可能大家很多一些朋友都知道，对吧？但是就是有很多朋友很少走南宁，从南宁然后再往就是整个等于桂林的南边这条线走的比较偏少。 怎么闻到了很多粉的味道？ 南宁老友粉太好吃了， 我都闻到粉的味道了。 对对对， 又臭又酸又辣。啊， 而且立刻说到的地方很有可能就会相关到原因特别爱的那个螺丝。 对对对对对， 我以前最爱螺丝粉，现在是老友粉超过螺丝粉。 哎呦我的天哪。 然后不是 更臭是吗？ 它更酸更辣。 哦、 嗯， 最主要说是你只要不拿，只要不带到办公室吃啊，这个大家可以接受。 只要你参与其中都可以接受。 对对对对，这是完全一个吃这个和不吃这个的两， 对对对， 两个风格， 两个感受。对、 嗯， 所以说为什么说到这边桂林的整个南部，就从南宁，就是我们从北京然后直接可以飞到南宁的啊，然后飞机的班次可能不是特别多，但是说是就几个两个来小时基本上可以到、 嗯， 对吧？然后这到了南宁之后了，然后我觉得从南宁作为一个目的地出发，然后可以直接走到中越边境啊，整个这一条线路。那么这一条线路就是从南宁到这个硕龙，从硕龙然后再走到这个靖边，最后再返回到南宁，也是几乎算是不走回头路的一条线路、 嗯、 啊。那么这条线路里边它有几个点是值得一去的，一个是作为它的这个名士田园啊，也就是 哦，名士田园、嗯， 对对对对，它主要是以壮族的这个壮乡文化为主。 名是有名的名， 啊、 著名的名， 著 士是士女的士，对吧？ 对对，明是明天的明 哦，明天的明， 明天的明， 士是那个 士是一个单立人一个士， 士女的 士， 嗯、 对，名士田园， 对 啊。 哦，那我一直记错了，对，名士田园、啊， 对，他不是那个名士， 嗯嗯， 不是那个有名的， 不是有名的人士， 对对对对对对。当然说他这个田园是有什么？一个是田园风光，有很多的朋友是说夏天的时候水雨水比较丰沛，然后赶那个季节去。但是我觉得说在这个时间段，就是在我们没有更多选择的前提上，我觉得说是作为我们北方人来说，这个时间段去这个线路的话，也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第一个，它的温度它比较适合于就是我们正常的就是正常的体达不到我们夏天的，但是最起码春秋的温度是没有问题的， 体感很舒适， 这是第一、 嗯、 第二一点，当然这些地方它目的地还是比较有特色的，比如像我们的整个这个中国就是有个邮票嘛，啊，邮票就是应该是中国边陲风光的那一组里边的、 嗯、 就是在这边就是那个老大爷然后去在那个船上啊，然后 哦，特别有南方的那个， 对对对， 在水上行 驶，对对 对 对对对，然后正好是在也是在明士田园这边，然后大家就可以去拍到这个照片。 哎，明士田园和那个得天瀑布是离得很近的地方吗？ 相差35公里 哦。 就是、 所以原来老是说到他们的时候老在一起说， 对，因为可能是大家很多朋友能够知道他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可能看电视剧吧， 嗯， 啊，就是一系列的什么就是特别多的这些电视剧，然后了解到这个地方的， 嗯， 啊，然后说是我只知道很多朋友问我的时候一说这是什么地方，我说就是你看过什么花千骨的那个地方，就是在这儿拍摄、 哦、 就是这作为取景地之一、 哦、对, 对, 对, 对 吧，啊、 嗯、 那么也就是说作为这个明士田园，它第一个它适合于度假，就是说是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就是我就是住在它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表演，比如像壮族的表演，当然它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壮王吐司宴啊，也是非常就是非常有地方特色的啊， 听起来就能吃得饱， 就是 吐司宴， 对，吃饱是没有问题。 他跟咱们那吐司 不 是,、啊、不 是面包，对， 不是，人家是那个， 对， 那是过去那个在那个地方的头领， 对 对啊，而且他吃饱 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它还更特别有仪式感的， 嗯 啊，就是比如像有一个这个帅哥，然后带上几个美女，然后美女就扛着那个菜，就是一大筐菜直接放到桌上了，知道吗？就是里边，就是里边各种菜都已经配好了，然后是就是敲锣打鼓的，然后就上去了。所以说这个仪式感还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 啊。 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建议大家能借个自行车。知道吗？ 在那儿骑自行车。 对啊，你借个自行车在那边就是可以转到 那儿。那有共享单车吗？ 就是共享单车倒是 山寨里面可能少一点， 但是他有那种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租 的 那个自行 车， 对，就是比如三个两个人骑的那个， 应该是租当地的，我还不建议什么两个人三个人骑的，就一个很老式的自行车，像在山寨里， 对， 山寨 什么二六之类的，什么 园艺去了，我跟你说，把辫子扎起来， 嗯 啊，骑着那个车，穿上他们那个服装， 嗯，然后那衣服就卷到轮子里了， 嗨，拍照片特别有画面感，就你想那个叫驿路梨花。 哎呦， 就是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到这边，就是你一定要去骑个自行车，然后整个围着它，整个这个就是到它附近的那些村子去转一下， 嗯 啊，名士田园是一个度假村的一个统称啊， 是它的一个大的名字，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